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第四章，破釜酒吧，第七集。 过了几天，哈利才习惯了这种从未体验过的奇特的自由。以前，他从来不能想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床，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现在，他甚至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只要是在对角巷内。而这条长长的卵石街道上，全是世界上最诱人的巫师商店。哈利一点也不想违反他对福吉的承诺，重新回到麻瓜世界里去。哈利每天早晨在破釜酒吧吃早饭，他喜欢打量其他的顾客，从乡下来的怪模怪样的小个子女巫，大清早出来买东西，看上去弱不禁风的男巫，为今日变形术上的最新文章展开辩论，不修边幅的巫师，吵吵闹闹的小矮人，一次还有一个活像老巫婆的人，戴着一顶厚厚的巴拉克拉瓦盔式羊毛帽，要了一盘生干。吃过早饭，哈利便走进后院，他掏出魔杖，敲敲垃圾箱上边从左边数的第三块砖，然后退后一步，看着对角巷的大门在墙上缓缓洞开。那些漫长的阳光灿烂的白天，哈利就在商店里逛进逛出，在咖啡屋外色彩鲜艳的太阳伞下吃饭，和他一起用餐的顾客互相拿出购买的东西给对方看。 哎，老伙计，这是一台望月镜，再也用不着摆弄月亮图表了，是不是？ 或者谈论小天狼星布莱克的案子。 从我个人来说，他没有回到阿兹卡班以前，我是不会让我的孩子单独出门的。 哈利再也不用躲在毯子底下打着手电筒做家庭作业了，现在他可以坐在弗洛林福斯科冰淇淋店外面明亮的阳光里完成他的那些论文。弗洛林福斯科有时还会帮他的忙，他不仅知道许多中世纪焚烧女巫的事，还每过半小时就给哈利一份免费的冰淇淋。哈利从古林阁的地下金库里取出金加龙、银希可和铜纳特，把钱袋重新装满之后，就需要用很大的毅力克制自己，不要把钱一下子花光。他必须不断提醒自己，还要在霍格沃茨上五年学，提醒自己向德斯里夫妇要钱买魔法书会是什么滋味。他忍住了没买那套漂亮的纯金高布石，那是一种很像弹子游戏的巫师玩具，那些石子会朝输了分数的人脸上喷射一种难闻的液体。一个大玻璃球里的精美星系活动模型也让他非常动心，如果买下来就用不着再去上天文课了。但是对哈利意志的最严峻考验出现在他来到破釜酒吧一星期后，在他最喜欢的商店魁地奇精品店里。哈利想知道店里围了那么多人在看什么，便侧身钻了进去，挤过那些兴奋的男女巫师，好不容易看见一个刚搭起来的台子，上面放着一把他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气派的扫帚。 刚出来的样品， 一位方下巴的男巫告诉他的同伴， 这是世界上飞得最快的扫帚，是吧爸爸？ 一个比哈利年幼的男孩摇晃着父亲的胳膊尖声问道， 爱尔兰国际俱乐部刚下了订单，要买七把这样的精品。 店主告诉大家， 他们可是本届世界杯的抢手货呀。 哈利前面一个大块头女巫挪开了，哈利终于看见了扫帚旁边的标牌， 火弩箭，本款最新高速飞天扫帚采用流线型设计，优质白蜡木柄，钻石打磨，注册号码手工捐血，扫帚尾部每根精心挑选的白桦树枝都磨成流线型，使扫帚具有无与伦比的平衡性和精妙的准确性。火弩箭能在10秒钟内从静止加速到每小时150英里，并能体现魔力般的制动功效，价格面议。 价格面议？哈利不愿意去想火弩箭要卖多少钱，他一生中从没有这样渴望得到某件东西，但是他用他的那把光轮2000 没有输过一场比赛。既然已经有了一把很好的扫帚，有什么必要把他的古灵阁地下金库搬空来买这把火弩剑呢？哈利没有去问价钱，可从那以后他几乎每天都到店里去，只为了看看火弩剑。不过有些东西是哈利必须买的，他到药店去添置了魔药课所需的配料，而且校服的裤腿和袖子都短了几寸，他便到魔金夫人长袍专卖店买了新的。最重要的是，他要购买新课本，其中包括两门新课，保护神奇动物课和占卜课。哈利朝书店的窗户里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店里平常都陈列着铺路石板那么厚的烫金魔法书，可现在玻璃后面放着的是一个很大的铁笼子，里面关着大约100本妖怪们的妖怪书。这些书全都纠缠在一起，气势汹汹地互相厮打，像在进行激烈的摔跤比赛，破碎的纸片到处飞舞。哈利从口袋里掏出书单，第一次好好看了看。妖怪们的妖怪书被列为保护神奇动物课的课本，哈利这才明白海格为什么说他会派上用场。他觉得松了口气，他一直担心海格要他帮着对付某种吓人的新宠物呢。哈利走进了利痕书店，经理三步两步走上前来。 霍格沃茨的， 他唐突地问。 来买新课本？ 是啊， 哈利说。 我需要。 闪开， 经理不耐烦地说，把哈利搡到一边。他戴上一副很厚的手套，操起一根布满结巴的大拐棍，朝着妖怪们的妖怪书的龙门走去。 等等， 哈利赶紧说道， 那种书我已经有了。 是吗？ 经理顿时显出如释重负的表情。 谢天谢地，今天上午我已经被咬了5次。 一声响亮的吃拉划破了空气，两本妖怪们的妖怪书揪住第三本，把它扯成了两半。 住手，住手， 经理喊道，把拐棍捅进铁笼，敲打着那些书，使他们分开。 我再也不进这些货了，再也不了，真是闹得一团糟。那次我们买了200本隐形书的隐形书，花了一大笔钱，后来连个影子都没找到，我还以为不会有比那更糟糕的呢。 那么你想要些别的什么吗？ 是的， 哈利低头看着书单说， 我需要卡桑德拉瓦布拉斯基写的拨开迷雾看未来。 啊，开始上占卜课了是不是？ 经理说着脱掉手套，领着哈利走进商店后面。那里有个角落专门放着占卜方面的书，一个小桌子上堆满了预言无法预言的使自己免受惊吓、破碎的球、当厄运来临时之类的大部头书。 给。 经理爬上楼梯，取下一本黑封面的大厚书。 拨开迷雾看未来，很好的指南，教你学会所有最基本的占卜方法，看手相、水晶球、鸟类内脏。 但是哈利没有听经理说话，他的目光落在小桌上陈列的另一本书上，死亡预兆，当你知道厄运即将到来时该怎么办。 换了我可不会读那本书啊。 经理看看哈利盯着的书，轻描淡写地说， 读完以后你不管在哪儿都能看到死亡预兆，足以把你吓死。 可是哈利还是盯着那本书的封面，上面是一条像熊那么大的黑狗，瞪着一双发亮的眼睛。奇怪，它看上去那么眼熟。经理把拨开迷雾看未来塞进了哈利手里。 还有些什么吗？ 他问。 哦， 哈利这才把目光从黑狗身上挪开，茫然地看了看手里的书单。 我还需要终极变形术和标准咒语3级。 10分钟后， 哈利胳膊底下夹着新课本从利痕书店出来了。他心不在焉地往破釜酒吧走去，眼睛也不注意看路，一连撞了好几个人。他脚步沉重地爬上楼，走进房间，把课本一股脑都扔在床上。房间里有人进来打扫过了，窗户开着，阳光洒了进来。哈利可以听见身后那条看不见的麻瓜街道上的车水马龙声，还有楼下对角巷里那些看不见的人群的嘈杂声。他突然瞥见了洗手池上方镜子里的自己。 那不可能是死亡预兆。 他不服气地对镜子里的自己说， 我在木兰花新月街看见那东西时心里太紧张了，那大概就是一条流浪狗。 他下意识地举起手想把头发抹平。 你这是白费功夫亲爱的。 镜子用呼哧带喘的声音说。